汉书卷四，文帝纪第四。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，母曰薄姬。高祖十一年，朱宸熙定代帝，立为代王，督中都。十七年秋，高后崩，朱吕谋为乱，欲威刘氏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、朱虚侯刘璋等共诛之，谋立代王，欲在高后继高武王传。大臣遂使人迎代王，郎中令张武等议，皆曰：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，习兵士多谋诈，其主意非至此也，特为高帝吕太后威耳。今以诛诸吕，心喋血京师，以迎大王为名，实不可信，愿称及吴王，以观其变。中尉宋昌进曰：群臣之意皆非也，夫秦失其政，豪杰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，然足见天子位者刘氏也，天下绝望一矣。高帝望子弟，帝犬牙相制，所谓磐石之宗也，天下服其强二矣。汉兴，除秦凡科，约法令，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难动摇三矣。夫以吕太后之言，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专制，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，一呼世皆谭左，为刘氏叛诸吕，足以灭之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。今大臣虽欲为变，百姓弗为使，其党宁能专一也？内有朱虚东牧之亲，外为吴楚淮南琅琊齐代之强，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，大王又长，贤圣仁孝闻于天下，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代王报太后，即犹豫未定，卜之，诏得大恒。瞻曰：大恒庚庚，余为天王，下其以光。代王曰：寡人故以为王，又何王乎？卜人曰：所谓天王者，乃天子也。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帝伯昭见太尉伯，伯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，昭还报曰：信矣，无可疑者。代王孝谓宋昌曰：果如公言。乃令宋昌参圣，张武等六人乘六圣转驿长安，至高陵止，而使宋昌先知长安官变。昌至渭桥，丞相以下皆迎，昌还报。代王乃进至渭桥，群臣拜谒称臣，代王下拜。太尉伯进曰：愿请见。宋昌曰：所言公，公言之，所言私，王者无私。太尉伯乃跪上天子玺。代王谢曰：至底而易之。闰月己酉，入代邸，群臣从至， 上谥曰：“丞相陈平、太尉陈伯、大将军陈武、御史大夫陈仓、宗正陈颖、朱虚侯陈章、东穆侯陈兴居、典客陈阶，再拜延大王足下。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殷安侯、请王后、琅琊王、列侯，立2000石邑。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，愿大王即天子位。”代王曰：“奉高帝宗庙，重事也，寡人不佞，不足以称。愿请楚王继宜者，寡人弗敢当。”群臣皆服，故请。代王西向让者三，南向让者在。丞相平等皆曰：“臣服继之，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，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，臣等为宗庙社稷计，不敢乎？愿大王幸听臣等。”臣谨奉天子喜福，再拜上。代王曰：“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以寡人，寡人不敢辞。”遂即天子位。群臣以赐谥，使太仆婴、东穆侯兴居先清宫，奉天子法驾迎代邸。皇帝即日西入未央宫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。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，还坐前殿，下诏曰：“至召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见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为大逆，欲危刘氏宗庙，乃将相、列侯、宗室大臣诛之，皆服其孤。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仆五日。”元年冬十月辛亥，皇帝建于高庙，遣车骑将军伯昭迎皇太后于代。诏曰：“前吕产自治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，善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，欲代刘氏。应留荥阳，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。吕产欲为不善，丞相平与太尉伯等谋夺产等军，朱虚侯章首先捕斩产，太尉伯身率襄平侯通、持节乘诏入北军，典客皆夺吕禄印，其一封太尉伯邑万户，赐金5000斤。丞相平、将军婴邑各3000户，金2000斤。朱虚侯章、襄平侯通邑各2000户，金1000斤。封典客皆为信阳侯，赐金1000斤。12月，李赵幽王子遂为赵王，徙琅琊王泽为燕王。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，晋除收躺相作律令。正月，有司请早见太子，所以尊宗庙也。诏曰：“朕既不得，上帝神明未心想也，天下人民未有切志，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善天下焉，而曰欲见太子，使众无不得也，为天下和，其安之？有司曰：欲见太子，所以众宗庙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上曰：楚王既富也，春秋高，阅天下之义理多矣，明于国家之体。吴王于朕兄也，淮南王弟也，皆秉德以陪朕，岂为不欲哉？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，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，是社稷之灵，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选举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为望贤有德者而专于子，非所以忧天下也，朕甚不取。有司故请曰：古者殷周有国，治安皆且千岁，有天下者莫长焉，用此道也。立嗣必子，所从来远矣。高帝使平天下，建诸侯，为帝者太祖。诸侯王列侯，使受国者，亦皆为其国祖，子孙祭祀，世世不绝，天下之大义也。故高帝设之以辅海内，今世一见而更选于诸侯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。刚毅不移，子启最长，敦厚慈仁，请见以为太子，上乃许之。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绝一级，封将军伯昭为止侯。三月，有司请立皇后。皇太后曰：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。诏曰：春芳何时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，而无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，或奠于死亡，而莫之省忧，为民父母将何如？其意所以朕待之。又曰：老者非薄不暖，非肉不饱，今岁首，不时使人存问长老，又无不薄酒肉之赐，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？今文吏秉当受周者，或以陈素，岂趁样老之意哉？俱为令。有司请令献道：年八十以上，赐米人月一担，肉二十斤，酒五斗；其九十以上，又赐帛人二匹，畜三斤。赐物即当秉周米者，掌力月事，诚若未至。不满九十，色夫令使至。二千担遣都吏巡行，不称者都之。行者即有罪耐以上，不用此令。楚元王交薨。四月，齐楚地震，二十九山同日崩，大水溃出。六月，领郡国吴来献，诗会天下，诸侯四夷远近欢洽，乃修带来宫。诏曰：方大臣 诸诸吕营镇，镇狐疑，皆止镇。为中尉宋昌劝镇，镇以德保宗庙，以尊昌为卫将军，其封昌为壮武侯。诸从镇六人，官皆至九卿。又曰：列侯从高地入蜀汉者68人，邑邑各300户。立2000石以上，从高地颍川守尊等10人，10邑600户。淮阳守申屠家等10人，500户。魏魏族等10人，400户。封淮南王就赵坚为周阳侯，齐王就四军为晋郭侯，故常山丞相蔡坚为樊侯。2年冬10月，丞相陈平薨。诏曰：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，各守其地，以食入贡，民不劳苦，上下欢心，靡有为德。今列侯多居长安，亦远，立足己书费苦，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，其令列侯之国为立及赵所执者，遣太子。11月癸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朕闻之，天生民，谓之治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得，不正不君，则天世之灾以戒不治。乃11月会，日有食之，则陷于天，灾属大焉。朕获保宗庙，以微渺之身托于市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在于一人，唯二三执政犹无古功也。朕下不能治愈群生，上以类三光之名，其不得大矣。令至，其悉思朕之过失，即知见之所不及，盖以启告朕。即举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怠。因各斥以直任，勿省徭费以便民。朕既不能远德，故现然念外人之有非，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，有赤兵后卫，其罢卫将军军。太仆献马以财足，余皆以己撰制。春正月丁亥，诏曰：扶农天下之本也，其开吉田，朕亲率耕，以己宗庙资成。民辄作县官，即待种时未入，入未备者，皆赦之。3月，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诏曰：前赵幽王忧死，朕甚怜之，以立其太子遂为赵王。遂帝必强，及其悼惠王子朱虚侯章，东穆侯兴居有功，可望。乃立毕强为河间王，章为城阳王，兴居为济北王。因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，一为梁王。5月，诏曰：古之治天下，朝有尽善之经，诽谤之目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见者也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 是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，其除之。民或助祖上，以相约而后相慢，立以为大逆，其有他言，礼又以为诽谤，此系民之余，吾之敌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，勿听之。九月，出与郡守为同虎符、主使符。诏曰：农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事以生也。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，故生不遂，朕忧其然。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。其次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。三年冬十月丁酉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丁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前日召遣列侯之国，辞未行。丞相朕之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，遂免丞相伯，遣救国。十二月，太尉影阴侯灌婴为丞相，把太尉官，主丞相。夏四月，城阳王张轰，淮南王常杀毕阳侯沈义基。五月，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，上姓甘泉，遣丞相灌婴击匈奴，匈奴去，发中尉才官属卫将军，军长安。上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姓太原，简故群臣皆赐之，举功行赏，诸民礼赐牛酒，赴晋阳中都民三岁租，留游太原十余日。济北王兴居文帝之代，与自击匈奴，乃反，发兵欲袭荥阳，于是赵霸丞相兵，以吉蒲侯柴武为大将军，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。齐侯曾贺为将军，军荥阳。秋七月，上自太原至长安。诏曰：吉北王背德反上，挂物利民，为大逆。吉北利民兵未至，先自定，即以君常意降者，皆赦之，复官爵。与王兴居去来者，亦赦之。八月，鲁吉北王兴居自杀，赦诸与兴居反者。四年冬十二月，丞相灌婴薨。夏五月，父诸刘有属疾，家无所欲，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。秋九月，封其道惠王子七人为列侯。将侯周伯有罪，代议廷尉赵玉。左顾城庙。五年春二月，地震。夏四月，除道筑前令，更造四株前。六年冬十月，桃李花。十一月，淮南王常谋反，废迁属盐道，死雍。七年冬十月，领列侯太夫人、夫人、诸侯王子及吏二千担，无德善征补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 六月癸酉，未央宫东阙福司灾。八年夏，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，有长兴出于东方。九年春，大旱。十年冬，行幸甘泉，将军伯昭死。十一年冬十一月，行幸代，春正月，赏自代还。夏六月，梁王一薨，匈奴寇狄道。十二年冬十二月，合绝东郡，春正月，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。二月，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，令得嫁。三月，除官无用传。诏曰：导民之路在于务本，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，而也不加辟，岁衣不登，民有饥色，是从事焉尚寡，而利未加物也。吾诏书朔下，遂劝民种树，而功未兴，是利奉吾诏不勤，而劝民不明也。且吾农民甚苦，而利莫之行，将何以劝焉？其次农民今年租税之半。又曰：孝悌天下之大顺也，立田为生之本也，三老众民之师也，廉吏民之表也。朕甚加此二三大夫之幸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，岂识人情？是立举贤之道未备也。其遣业者烙赐三老孝者伯人五匹，替者立田二匹，连立二百担以上，率百担者三匹。即问民所不便安，而以户口率至三老孝悌立田长垣，领各率其邑以导民焉。十三年春二月甲寅，诏曰：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资成，皇后亲丧以奉祭服，其具礼仪。夏，除密柱，雨在郊四至。五月，除肉刑法，雨在刑法至。六月，诏曰：农天下之本，勿莫大焉，今勤身从事，而有租税之赋，是为本末者无以易也。其余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，赐天下孤寡布帛序各有数。十四年冬，匈奴寇边，杀北地都尉昂，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，中尉周涉为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，军渭北，车千乘，骑卒十万人，上亲烙军乐兵，身教令，赐立卒，自欲征匈奴，群臣谏不听。皇太后故邀上，乃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建成侯董贺、内史栾布皆为将军，击匈奴。匈奴走。春，诏曰：朕获职牺牲规避，以示上帝宗庙， 14年于今，历日弥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四坛场规避，昔先王远师不求其报，望似不齐其福，又贤左妻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辞官助喜，皆归服于朕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之不得，而专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欲焉，使众无不得也。其令辞官致敬，无有所齐。15年春，黄龙献于成纪，上乃下诏一交祀。公孙臣明服色，新元平设武庙，欲在交祀制。下四月，上幸雍，使交见武帝。赦天下，修名山大川，长四而绝者，有司以岁时治理。九月，召诸侯王公卿郡守，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，赏亲册之，复纳以言，欲在晁错传。16年夏四月，赏交祀武帝于未央。五月，立其悼惠王子6人，淮南厉王子3人，皆为王。秋九月，得御碑，刻曰：“仁主延寿，令天下大仆，明年改元。”后元年冬10月，新元平诈绝谋反，夷三族。春3月，孝惠皇后张氏薨。诏曰：“见者数年必不登，又有水旱极疫之灾，朕甚忧之。余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亦者朕之政有所失，而性有过于，乃天道有不顺，地利或不得，人事多失和，鬼神废不享于，何以至此？”将百官之奉养或废，无用之事或多余，何其民实之寡乏也！夫夺田非一寡，而济民未加益，以口粮地，其余谷犹有余，而食之甚不足者，其咎安在？吾乃百姓之从事于末，以害农者繁，为九老以迷谷者多，六畜之食焉者众余，系大之意，吾未能得其众。其与丞相列侯立2000担，博士一之，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远思，无有所引。2年夏，行幸雍豫阳宫。6月，代王参薨，匈奴和亲。诏曰：“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德，使方外之国祸不宁息。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，封其之内勤劳不处，二者之咎，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。见者累年，匈奴并暴边境，多杀利民，边臣兵力又不能御其内治，以众无不得。夫九节难联兵，中外之国 将何以自宁？今朕夙兴夜寐，勤劳天下，忧苦万民，未知策达不安，未尝一日忘于心，故遣使者观盖相望，竭折于道，以欲朕至于单于。今单于反古之道，即社稷之安，便万民之利，心与朕聚气细过，挟之大道，结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，和亲已定，始于今年。三年春二月，行幸代。四年夏四月丙寅会，日有食之。五月赦天下，免官奴婢为庶人，行幸雍。五年春正月，行幸陇西。三月，行幸雍。秋七月，行幸代。六年冬，匈奴三万骑入上郡，三万骑入云中，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，屯飞狐，故楚相苏毅为将军，屯勾柱。将军张武屯北地，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赐细柳。宗正刘礼为将军，赐霸上。柱资侯徐立为将军，赐吉门，以备胡。夏四月，大旱，黄，领诸侯无入贡，持山泽，减诸福裕，损郎吏园，发仓鱼以赈民，民得麦蕨。七年夏六月己亥，帝崩于未央宫，遗诏曰：朕闻之，改天下万物之萌生，米不由死，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。当今之事，先家生而勿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无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得，无以佐百姓，今崩，又使重服九令，以离寒暑之数，哀人父子，赏长老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众无不得，为天下和。朕或保宗庙，以渺渺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又余年矣，赖天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米有兵革。朕既不民，常未过行，以修先帝之遗德，为年之久长，聚于不终。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，朕之不明与加之，其悉哀念之有。其令天下利民，令到出令三日，皆是福。吾尽娶妇嫁女，辞祀饮酒食肉，自当即丧事服令者，皆无见。迭代无过三寸，无步车及兵器，无发民哭令宫殿中。殿中当令者，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，礼毕罢。非旦夕令时，仅无得善哭。以下服大红十五日，小红十四日，先七日，是服。他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类从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， 无有所改。归夫人以下至少使，领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，蜀国汉为江屯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副土将军，法进献卒万六千人，法内史卒万五千人。藏果川副土属将军武。此诸侯王以下，至孝悌利田金钱帛各有数，以四藏霸陵。赞曰：孝文皇帝即位23年，公室院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，有不便则持以利民，常欲作露台，召将祭之，值百金，上曰：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，吾奉先帝公事，常恐修之，何以台为？深意一提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帷帐无纹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至霸陵，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因其山不起坟。南岳玉陀自立为帝，召贵陀兄弟以德怀之，陀遂称臣，与匈奴结和亲，后而被约入道，令边备守，不发兵深入，恐烦百姓。吴王诈病不朝，赐以击杖，群臣袁盎等见税虽窃，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禄金钱爵，更加赏赐，以愧其心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机智行错。呜呼，人哉！